Thank you. 好，那同学，我们前半段时间先来看一下这个保全程序的后半段的一个部分。那先请同学看一下30页，那么承接呢，我们上一堂课呢，关于呢假扣押程序的这个撤销呢，三种撤销事由当中，前面两种最重要的这个限期起诉还有抗告的部分呢，看完之后呢，来接着比较简单的30页第三种情形也可以呢撤销假扣押裁定。那么呢，第三种、第四种情形呢，分别在30页跟32页，这都是很技术性的条文规定，我们很快的呢看过去就可以了。那第三种情形规定在530条第一项，那么各位的书本的30页对照一下法条就可以了。假扣押的原因消灭，或者呢受本案败诉判决确定，或者刑事变更者呢，债务人都可以申请撤销假扣押。那这个法条唯一的一个小关键就是呢法条的文义解释了。第一种情形，什么叫假扣押的原因消灭呢？那这个同学呢可以看一下书上呢所提到的所谓的假扣押的原因消灭呢，30页提到，譬如说呢，债权人呢并没有呢523所谓假扣押的必要性，也就是并没有一个日后不能执行或甚难执行之余了。简单来说，你记重点，假扣押原因消灭这种事由呢，最主要是发生在债务人的一个事由。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债务人的资历回复，债务人并没有所谓的不能清查或者不能受执行的一个危险。好比说了，人家欠你10万块，结果呢，今天晚上这个威力彩开奖出来，他中了10几亿后，中了10几亿之后呢，欠你的10万8万的，不用担心说他会没有钱赔你。那这种情形呢，原本你已经申请了假扣押裁定，债务人就可以申请撤销。撤销理由就是呢，我现在中了10几亿了，我的资产呢绝对够清偿这个负债，并没有所谓呢日后不能执行或甚难执行之余。这是第一种情形，关于假扣押原因消灭的一个概念。再来第二种情形叫情势变更，很抽象。情势变更在我们诉讼法上专门指的就是呢债权人方面的一个事由啦。通常情形就是你的债权已经消灭不存在，或者处在一个无法行使的状态，所以侧重的是在债权的面向。这是同学在研读条文的时候要抓的重点，否则这些抽象的法条呢，你函涉到实际案例的时候呢，往往会在那边胡乱拼凑哦。那么上完这个呢30页内容之后，你要稍微具体一点，什么时候考题是要写的情势变更，但什么时候是要写假扣押原因消灭，这它各有法学的定义，你要稍微厘清一下。那么再强调一遍啊，这个所谓情势变更呢，侧重在债权人方面的事由。那么法律上的概念指的是你的那个债权呢有所谓消灭或者无法行使的状态啊，你债权都消灭无法行使了，当然就不需要再去假扣押人家的财产了。这是第二种呢可以申请撤销假扣押裁定的情形。那第三种呢最简单了，本案败诉判决确定，这个不用写的，你自己都推得出来。如果债权人的给付诉讼败诉确定，代表他的债权根本不存在，他债权根本不存在，那你凭什么再去呢假扣押查封人家债务人的财产呢？所以这种情形当然也构成所谓呢债务人可以申请撤销假扣押。那最后呢，你来看一下32页第四种假扣押裁定撤销的情形，530条第三项，债权人申请撤销，这基于处分权主义理所当然的道理，债权人都不想追究，不想要继续扣押了，他要申请撤销呢，当然是必准的。这是第四种呢假扣押裁定可以被撤销的情形。好，那以上我们很快的呢就把上礼拜呢后半段这个部分关于四种假扣押裁定事后撤销的事由呢，后面这两种比较简单的类型很快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紧接着往后翻，翻到35页来，撤销假扣押裁定的事由看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撤销的程序跟效力。那这个标题同学改一下，35页的假扣押裁定撤销的程序，这应该是大标题3才对，而不是4。 那么呢，第五个讲扣押裁定撤销的效力，这个标题五呢也要改成标题四，这会比较正确一点的。这个书本的排版上可能35页承接34页，所以大标题标错了，但是34页这是专题的内容了，35页就回归到内文的一个部分了。好，那么呢35页看到第三点呢，讲扣押裁定撤销的程序，这个技术性的规定同学自己看一下就好了。以书状或为言辞呢向法院申请撤销，那法院一旦准许撤销，当然是用裁定的方式呢来表达撤销的一个意志，这都是很简单的技术性规范，稍微的瞄一下就好了。来，比较重要一点的是呢，第四点讲扣押裁定撤销后的效力，实例题要考呢一定是考这个问题点。那一旦假扣押裁定被撤销之后，法律上有什么效果呢？来，531条的规定，92年呢全新修正的条文，同学注意一下损害赔偿请求了，看一下法条的内容。来，531条第一项讲，假扣押裁定因为自始不当而被撤销，或者因为529条第四项、530条第三项的规定而撤销者呢，债权人应赔偿债务人呢所受的损害。这个条文呢，选择题跟实例题都会考。如果是选择题考你的话，就是考你背法条，哪些情况之下假扣押的撤销呢？债务人可以向债权人请求损害赔偿呢？同学，你换一个比较好背的方式，法条是说呢，自始不当而撤销，529第四项未遵守限期起诉，530第三项债权人自行申请撤销，这三种原因的话，债权要赔偿债务人的一个损害。反面解释就是，什么时候不用赔偿债务人的损害呢？如果你是530条第一项的情形撤销的话，所以很简单的一个结论，你的撤销事由一大堆，这个上礼拜才提到过撤销事由有4种，这么多的撤销事由里面呢，有一种的撤销事由呢叫做530条第一项。如果你是我们刚刚念过的530第一项，所谓假扣押的原因消灭，债权人本案败诉确定，其他假扣押的情势变更，如果是这3种情形导致假扣押裁定被撤销的话，那么法律效果叫做债权人呢基本上呢不负呢损害赔偿的责任。这是你刚刚531条第一项反面解释当然的结论。只有呢你是530条第一项以外其他的事由的话，那么债权人才必须要负担损害赔偿责任。各位为什么呢？选择题考出来就死背就好，但是申论题你要把立法理由写一下。那立法理由我们书上35页到36页提到，最主要的关键就是呢，脑袋转一下啦，530条第一项的撤销，这一种的撤销叫做呢事后发生的新事由导致假扣押的撤销，并非是呢假扣押裁定当时呢所有人能够预料到的。所以针对这种不可预料到的瑕疵呢，我们认为假扣押裁定经撤销后跟债权就没有关系了，债权人不用负损害赔偿责任。因为你看一下530第一项，假扣押原因消灭，像刚刚所讲的债务人突然中了威力彩，那这个我当初债权人申请假扣押，我怎么知道你一个月后会中威力彩呢？或者第二种情形，债权人受本案败诉判决确定，那是官司打了3-5年后呢好久以后才发生的事，并非是我申请假扣押时所能预料到的。第三种情形，命假扣押的情势变更，情势变更也是发生在假扣押裁定后的事由。所以呢，简单来说，530条第一项所产生的这3种事由呢，学理上的评价都是呢，双方当事人跟法院在假扣押裁定当时都不可预知，既然不可预知，难以预料的话，不应该因为这种事后发生的事由呢责令债权人负损害赔偿责任。相反的啦，如果你是第二种情形，非530条第一项的情况，譬如说531讲的什么自始不当而撤销，譬如说因为抗告而撤销的，或者是呢529第四项而撤销， 债权人没有在法定期间内限期起诉，或者530第三项债权人自行申请撤销的，这种情形学理上的关键概念叫可归责于债权人的事由导致的撤销，很好懂啊，谁叫你没事自己申请撤回，可归责于你吗？或者谁叫你没事呢，没有遵守七天限期起诉的规定，导致甲夸裁定被撤销，这些都是可归责于债权事由。所以只有在可归责于债权的前提之下呢，所导致的甲扣押裁定遭撤销时呢，债权人才需要负担的损害赔偿权利。这就是531条的甲夸裁定经撤销后第一个法律效果呢，必须要负损害赔偿的一个责任。那么这个呢，负损害赔偿的撤销类型呢，你要花一点时间稍微记一下，但这个很好记，只要你把立法理由呢这个了解的话呢，这些细部法条琐碎的内容呢，在记忆上都不会太困难了。好，那么呢，负损害赔偿事由看完之后呢，紧接着看一下36页阿拉伯数字的第二点跟第三点，损害赔偿权利的一个行使。二跟三呢，阿拉伯数字这两段话呢，你可以标记标题在旁边，这个叫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的一个方式。来，这个行使的方式呢，有一个学理上的小重点提醒你注意，基本上它是仿效呢395条第二项，债务人先前被你债权申请甲扣押，财产冻结在那边冻结老半天，那么可能因此受有损害，所以后来甲扣押裁定被撤销之后呢，针对先前查封期间内所受的损害，可以向你主张损害赔偿。那这个损害赔偿请求权呢，你看一下531第二项怎么讲，法院于一审言辞辩论终结前呢，应依债务人的声明于本案判决内定债权为赔偿，债务人未声明者应告以得为声明，非常类似395第二项。法理上的重点就是法院要主动阐明债务人呢可以做这个损害赔偿请求，目的叫纷争解决一回性，债权人对你债务人提起的本案诉讼当中呢，如果发生了甲夸裁定被撤销的情形，债务人受损害的话，针对这个损害应该利用同一个本案诉讼程序呢，用类似反诉的方式呢声明呢，要求这个呢债权人要负损害赔偿责任。所以整个法条的一个法理基础呢，完全跟395第二项这个甲执行失效后呢债务人请求损害赔偿的规定完全是相同的法理，都是希望合并在同一个诉讼程序内，由债务人一并向债权人主张，为了达到纷争解决回信，甚至主动要求法院呢应该要职权呢阐明告知债务人说你有这样的权利可以主张。好，这是概念上来讲的损害赔偿的行使的一些程序上面提醒同学注意的地方。好，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其他的解释全部都跟395第二项一样，所以你看一下阿拉伯数字第三点注意事项里面的第一段，这个531第二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呢，你当然也可以在本案诉讼终结后另行起诉，它的性质跟395第二项很像了，只是便宜你行使权利，让你可以合并在本案诉讼用类似反诉的方式主张，但是没有强迫你哦。如果你另有考量，你坚持要另行独立提起诉讼，那当然是你的自由哦，你可以不要合并在本案，你等本案呢确定之后你再另行独立起诉，解释上并无不可，这是概念上来讲的注意事项，刮胡一要请你留意的。再来你补充一下呢刮胡三的部分，在注意事项请你增列第三点，58年台上字1421号的判例。来，这个判例呢反而是国家考试呢曾经出现过实例题的一个争点，531条第二项这个债权的损害赔偿责任性质上定性为无过失责任，这个标准的呢法条以外呢实务判例创设的理论。什么叫无过失责任呢？债权人当初申请甲扣押的时候呢，不论你有无过失呢，等到呢这个甲夸裁定被撤销了，而且是因为非530条第一项的事由被撤销的话，那基本上你就要负损害赔偿责任， 即便这个事由的发生是不可归责于你的，你仍然要负担呢损害赔偿的一个责任啊。这是概念上来讲呢，特别提醒同学注意的。那么考题最常见的就是呢，各位你看一下530的第三项，530第三项呢，刚刚你念过这个呢，甲扣押费撤销的情形呢，其中一种就是债权人自己主动申请撤销。那你债权人自己主动申请撤销，依照531第一项，你要负损害赔偿责任。可是教科书上常讲说，有的时候吼，债权人自己主动申请撤销这个呢，甲扣押未必是可归责于他，有的时候是因为不可归责于他的事由，逼得他非得呢先申请呢撤销甲扣押裁定不可。那什么样的情形逼得他非得先撤销甲扣押裁定呢？有的时候可能是呢，他为了要取回担保金啊，有时候债权手头不方便，急需用钱后，他必须要先取回呢原本甲扣押的担保金。啊，你要取回担保金，你当然就得先呢申请撤销甲扣押裁定。所以你因为一些突发状况，自己临时要用钱，你去申请撤销甲扣押裁定，这个严格来说呢，并非是什么可归责于你的事由啊。不过呢，我们不管哦，最高法院判例讲，只要你符合531条第一项所列这些撤销事由的话，你就是得负损害赔偿责任。这个损赔责任不以债权人可归责为必要，纵然是不可归责，没有故意过失，仍然得依照呢这个法条呢对债务人负担损赔的一个责任。那么这是呢整个呢531条呢在92年新法后解释论的一个大方向呢，特别提醒同学注意的一个小细节。好，那么整个甲扣押裁定章节所有的重点呢，跟这些条文，我们就完整的带同学扫描过一遍。最后收尾呢，请你看一下92年司法官这个题目。当年考这个题目，大家哀鸿遍野，不是因为它很难，刚好相反，这个题目出奇的简单。我们怀疑它是不是出错了？这个题目呢，好像应该是要放在四等书记官考试的诉讼法概要里面考才对。结果呢，拿到司法官的考试来考，因为太简单，所以把一堆同学挂在那边。它简单到你只要抄法条就好，问题是很好玩的事情产生了。同学条文都很陌生，92年考试的时候法条是附在旁边给你翻的，还是很多人翻不到哦。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想说反正我考二试的时候呢有法条在旁边翻，你要翻得到前提是你还有基本的熟悉度，如果你连基本的熟悉度都没有的话呢，翻条文是绝对翻不到的。像我个人呢考完试之后呢，这个行政法好久没有念哦，有时候要办案件呢翻那个行政程序法，明明翻到旁边呢翻了半天都翻不到呢，开会的时候超尴尬的，实习律师跟法务都已经翻到了，就是呢律师还没有翻到，大家露出不屑的眼神看你说，哎，啊，我们都已经翻到行政程序法哪一条了，你怎么还没有翻到？因为太久没有念很陌生，所以各位在准备国家考试也是一样，这种附法条在旁边，你考前基本的熟悉度还是要有，不然的话你来看一下这92年的司法官就考你临场翻法条，看你翻得到翻不到。那他怎么考你呢？甲主张呢已向其借款新台币500万，为了保全强制执行，申请法院裁定呢就以所有的财产在500万的范围内予甲扣押。非常简单的题目，债权是甲，债务人是乙啦，啊，债权就申请对债务人的财产做甲扣押。来，第一小题，法院依照债权人甲的申请呢准许甲扣押之后，甲呢所提供的担保品呢是否可以以管辖区域内有资产之人出具保证书来取代？考的点太细了，考你呢担保品的一个类型。我们常说呢，法院要命你供担保之后呢才能够执行甲扣押，那这个命你供担保呢担保品的种类如何？来，你看解答38页，真的是有备有分啊，考你呢民事诉讼法总则篇106条，106条是在诉讼费用担保的章节，那你借这个机会翻一下，你可能这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翻到106条了吼，稍微看一下熟悉一下。来，106条说呢，这个呢诉讼费用担保的规定呢， 这些呢，于呢其他依法令或公诉讼上担保者准用，也就是呢，只要是民事诉讼法上有公担保必要的话，都准用我们总则篇诉讼费用的章节去准用102条第一项、第二项，重点就是准用102，翻一下102。102它准用第一项跟第二项，但是就是不准用第三项。那102条刚好是在规定可以成为诉讼法上担保品的种类。第一项说呢，可以成为担保的叫现金有价证券。第二项叫做呢，保险人或经营保险业务的银行出具的保证书，这是第二种担保品。第三种担保品就是你找管辖区内有资产之人用个人的保证书代之，这是民事诉讼法上三种公担保品的种类。偏偏106条告诉你说，我们就是准用102的第一项、第二项，不准用第三项。不准用第三项的结果呢，保全程序、假扣押程序所提供的担保品呢，不能够以呢管辖区内有资产之人的保证书取代，只能依照第一项、第二项老老实实的用现金、有价证券或银行的保证书。就这么无聊哦，第一小时就考你这个有备就有分，但是当年挂一大堆人，因为呢你法条不熟的话，保证你不晓得他在考你106跟102，翻了半天还真的不晓得说呢条要到哪里去找哦，所以借着机会呢稍微的熟悉一下。好，紧接着看一下第二小题，也是送分题。法院准许假扣押裁定准下来了，当事人不服呢，向上级法院提起抗告。那么呢，抗告法院废弃原裁定，那么请问你已经实施的假扣押程序是否失其效力，不受影响了？这个考点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讲的抗告不停止原裁定的效力。你自己翻一下38页解答的刮胡二528条第四项，上礼拜才刚讲过，忘记了同学法条翻一下。假扣押裁定在抗告中，在抗告程序没有终了前呢，已实施的假扣押程序完全不受影响，所以你抗告你的那是你家的事，在抗告程序还没有尘埃落定之前呢，那么纵使上级法院废弃原裁定了，但是已经施行的假扣押程序仍旧不受影响，这是诉讼法上抗告不停止原裁定效力的一个基本原则。借这个考题呢，很快的复习一下。好，那么整个第一章呢，假扣押程序相关的重点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紧接着要看到的是第二章假处分，要来介绍第二种保全的手段，叫做假处分。来，那假处分跟假扣押有什么不一样呢？请同学翻一下第二页书上的定义，对照一下你的小六法532条以下，看一下何谓假处分这个专有名词呢？它也是保全程序的一种，那定义叫做呢，就金钱请求以外的其他请求呢，欲保全将来之强制执行者，法院得以申请呢，命为必要的处分。念完了，它的重点很好懂，假处分适用的案件类型叫做你是给付金钱以外的诉讼事件，那么呢所适用的保全手段都叫假处分。那什么叫给付金钱以外的事件呢？譬如说啊，我告你呢，叫你呢给付 A 物或者返还 A 这块土地， A 物啦 A 土地呢都叫特定物，并不是金钱本身，所以只要不是金钱本身，是金钱以外的其他请求权的话，你要保全这个请求权所用的手段都叫假处分。这就是呢假处分的一个定义。好了，定义看完之后，第一个无聊的万年考古题出来的就是各位书上第三点的部分，第二页里面第三段的文字，假处分跟假扣押的概念呢经常发生重叠的现象。什么意思啊？各位呢，假扣押的定义不晓你还记不记得，假扣押的定义在522条的第一项，金钱请求或得意为金钱的请求都可以做假扣押，但假处分是专门针对金钱以外的请求。所以重点来了， 有些特定个案里面呢，如果当事人的诉讼是金钱以外的请求的话，那么在学理上就形成了所谓保全手段的竞合。什么叫保全手段的竞合呢？你的本案请求权请求给付的内容如果是金钱以外的请求，金钱的请求当然只能用假扣押了。而如果是金钱以外的请求的话，学理上就形成保全手段的竞合，变成用假扣押或假处分都可以。怎么说呢？来，你看一下典型的案例，第二页书上文字写得清清楚楚。你看一下第二行，例如前胎买售古董的案例，甲跟乙呢买了一个古董，甲跟乙买一个古董，甲对乙就有一个古董标的物的交付请求权，所以本件诉讼的请求权性质叫金钱以外的请求。好啊，我跟你买这个古董，我为了怕将来执行不能，怕你把古董打碎了或者古董的藏起来，导致我将来要不到古董，那我要怎么样保全我的权利呢？来，这时候书上告诉你说，你有两种保全手段。第一种叫申请假处分，这时候假处分的内容就是禁止这个债务人呢把这个古董呢交付给第三人，禁止债务人处分古董，不准你移转古董的所有权，才能保障我债权人的请求权。但是你也可以申请假扣押，为什么呢？因为特定物的给付将来可以转为金钱损害赔偿，古董如果真的被毁损灭失了，或者呢移转不能了，你对于呢债务人还有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权利，这叫得益为金钱的赔偿。所以你也可以申请假扣押，要求去查封债务人的一个资产，避免他脱产，以免将来呢他要负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责任的时候没有钱可以赔了。所以像书上这个案例，要求呢对方呢跟对方之间签订了一个古董买卖契约，为了保全呢这个古董的请求权呢，那么你可以用假扣押跟假处分两种手段，因为同时符合522跟538的536的一个定义。好，那么抱歉，532的一个定义。好，那么同时符合522跟532定义的前提下，同学问说，那差别在哪里呢？一般来讲，这是你债权的自由啊。像我们刚刚所举的这个例子，那你债权人对这个呢债务人某乙呢，明明有一个呢请求给付 A 物，请求给付古董的权利。那什么时候会用假扣押，什么时候会用假处分呢？这个真的是你债权人个人的自由。怎么说呢？同学要了解假扣押跟假处分的差别在哪里。假处分比较着重在呢特定请求权的一个原物履行，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比较在乎的是我非拿到这个古董不可，我就是不要这个古董的所有权旁落落到外人手上，那你就要申请假处分。因为假处分的概念就是呢，我要保全我那个特定的请求权，我就是只要 A 物的所有权，我就是不希望它移转给第三人，那这时候你就要申请假处分。因为假处分的内容呢后面会讲到，它是多样化。什么叫假处分保全内容的多样化呢？可以呢委由法院依个案的不同，弹性的去调整假处分内容。像你这个案件，你在状纸上跟法官讲，我就是不希望 A 物的所有权落到别人手上，那法院这时候下的假处分裁定就是禁止某乙呢把古董 A 物的所有权移转给他人，这样才能呼应你债权人的主观上的一个期待。所以呢假处分的内容具有多样化，如果你特定执着在要保存古董所有权的话，你要申请假处分。相反的，什么叫做假扣押呢？你也可以申请假扣押，但是同学要有个尝试，假扣押的效果叫单一化。什么叫单一化呢？准假扣押之后只能够查封债务人的财产，也就是实施假扣押的手段只有一种，就是查封了，豆 冻结你的财产呢，这叫实施假夸的手段。但是实施假处分的手段具有多样化，所以假夸跟假处分存在这个本质的差别。那以这个个案来讲呢，假扣押制度的功能教科书会告诉你说，除了手段单一化之外，它所着眼的叫做债务人呢总体资产的担保。真的写考卷的时候建议你就写这个文言文，答题起来看起来比较有料，比较有学问。来，什么意思呢？借这个案例把观念彻底跟同学厘清，免得你念书念不懂，下课又来问。这个题目依照52跟532，实行假扣押也可以，实行假处分也可以，你申请两个保全手段都可以，但到底差别在哪里呢？假扣押的手段呢，执行的方法单一化，就是只能查封债务人财产，而且这个制度的目的是呢，为了确保债务人总体资历，并非个别义务的履行。什么意思啊？具体来讲啊，黑板上这个案例，如果某甲申请假扣押，那么立法者说，你选择申请假扣押，代表你着重的是将来你对 A 物这个古董的价值呢，你希望保存它的价值，得益为金钱的请求吗？那既然你希望保存它的价值的话，古董的市价如果是300万，假扣押裁定下来之后，你去查封债务人的财产，不一定要查封 A 物这个古董，你也可以查封他的房子、汽车，债务人名下所有的财产你都可以查封。因为你申请假扣押，你的目的是我只是要呢债务人总体资历的担保。讲白一点啊，我只是要确保说将来我这个古董价值300万的债权可以获得满足，我并不是侧重在说我非要这个古董的本身。那如果你是这种想法，那你就走假夸程序，申请下来的单一化的执行手段就是查封债务人资产，能查封的范围很多，只要他名下看得到财产呢在300万价值范围内，你爱封哪一个随便你。哦，着重的是在呢总体资历的担保，并非个别义务的履行。所以假夸裁定下来，你可以不要去查封那个古董哦，你改查封债务人的房子绝对 OK。 但相反的，如果今天你申请的是假处分，什么时候债权会倾向申请假处分，就是我们刚说的钱不重要，这个古董对我有纪念价值，我就是非要这个古董不可。这时候着眼的是呢个别义务的履行，刚好就反过来了。假处分制度的目的并不是在呢担保债务人总体资历，而是着重在债务人个别义务的履行可能性。我就是只要这个 A 物的所有权，300万我不要了。那既然如此的话，麻烦你走假处分，因为假处分的裁定下来，为了因应你个别义务的多样化的履行方法，所以法院针对假处分的内容也有多样化。他的假处分可以写说禁止某乙呢移转 A 物的所有权，那么这种假处分你拿到之后，法律效果当然就是只能够禁止某乙移转 A 物所有权，但是某乙名下其他财产呢，他高兴怎么处分，这是某乙的自由，并不在假处分的效力范围之内。那以上就是呢简单的针对第二页呢说明的第三点里面所提到的522跟532定义两相对照之下，这种特定物的请求权，它就同时符合522跟532，因为它同时是所谓的金钱以外之物，也同时构成得益为金钱请求的情形。那这两种情况之下，就形成了学理上所谓保全手段的竞合，可以由债权人任择其一。那么选择的标准，就是我们刚刚黑板上所提到的，完全看你债权人在本案诉讼主要的目的为何，你自行斟酌选择一套你认为最合适的一个保全手段。好，这个第二页呢基本的定义看完之后，紧接着看一下第三页的部分。第二个大标题，假处分的要件532条。 那这个同学自己看，概念完全跟我们上礼拜523条一样，甲扣押也好，甲处分也好了，反正你牢记，所有的保全手段都必须要你呢，日后呢有这个呢不能执行或甚难执行之余者呢，才可以为之。因为保全手段、保全程序的目的，原始的定义就是呢，为了避免呢债务人将来呢有执行不能的情况，所以为了保障债权权益起见，才有保全程序的存在。因此，你申请甲处分，前提当然必须是所谓的这个呢，标的物呢有日后不能强制执行或甚难执行之余的情况，你才可以呢做甲处分的一个动作。这是概念上来讲，提醒同学呢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所以最典型的啦，甲处分程序里面什么叫做呢不符合532第二项呢？教科书上最常举的例子是，譬如说你本件诉讼本案的请求权呢是所谓种类之物的请求权。哎呀，什么叫种类之物的请求权呢？如果考题说呢，甲向乙购买白米100斤啊，某乙家刚好就是开这个杂粮行的呢，专门卖米啊这些民生用品的，他们家就是开米店的，那么呢整个仓库里面堆了几万斤甚至好几十吨的白米，那、啊、你跟他买100斤的白米种类之物嘛，你能不能够说、哦、我好担心我买这100斤的白米呢将来无法强制执行给付不能，所以我先申请甲处分，禁止债务人呢去处分他仓库里的白米，我怕你把仓库的白米呢先搬出去卖给别人之后，将来就没有100斤的白米可以卖我了。你这样申请甲处分一定会被驳回，驳回理由就是呢第三页所提到的违反532第二项，因为这个种类之物呢基本上没有所谓给付不能的问题，所以说呢你买了100斤白米呢不用担心说全世界都没有白米了，这不可能的事情哦。所以这种种类之物呢就是最典型的，它并不具有所谓日后不能执行或甚难执行之余，所以你先申请呢定这个甲处分呢，恐怕在法律上会被评价为没有任何甲处分的必要性，而会加以驳回。这就是呢我们书上第三页所提到的甲处分的要件532条的解释，那这个同学呢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么第三页最下面有个错字，请你改一下，就是最后一行，若某甲及债务人，这个债务人你改成债权人了、啊、这个错字请同学更正一下，那剩下内容都很简单也很琐碎，这个同学回家自己稍微看一下书上的文字即可。好，那紧接着翻到第四页，第三点所提到的甲处分的要件，当然必须具备一般程序合法要件，所以申请人要有诉讼能力，也要缴申请费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一般的程序合法要件，在甲处分程序当然也要具备。好，那第四页中间这个无聊的万年考古题打个星号，稍微背一下大法官解释18270年代司法官考试热门的考题，沉寂了20几年没有出现了，不过很简单了，花一分钟看一下，他在考一个大法官解释，因为是大法官解释的关系，所以可能诉讼法的出题者认为同学要稍微尊重他一下哦，所以要稍微背一下这个大法官解释。来，182解释讲什么呢？强制执行程序开始后呢，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停止执行。所以啊，最高法院的判例说呢，债务人第三人不得依照甲处分的程序申请停止执行。念到这边就好，结论叫做呢，强制执行程序中，债务人不得借甲处分的方式阻挠强制执行。什么意思呢？典型的案例啊，比如说黑板上这个案例，甲告乙呢给付 A 物，这个诉讼假设题目告诉你说某甲已经胜诉确定了，他都已经赢了胜诉确定，他确定判决当然可以作为执行名义，所以甲就持这个确定判决呢申请要强制执行取走某乙的 A 物，取走这个古董。那请问你在强制执行程序中，某乙可不可以反将一军向法院申请甲处分呢？甲处分的内容就是 禁止某甲呢做强制执行的动作，命这个某甲呢做一个不执行不作为的请求。所以某乙可不可以主张说某甲应该先停止执行，不能申请强制执行，他愿意供担保金，请法院先下这样的甲处分裁定，禁止某甲呢实施强制执行，可以还是不可以？大法官解释说不行啊。那为什么特别讲这个解释呢？因为相类似的考点七八零年代出了 N 遍，你现在第四页看到第一次，等一下后面你还会看到第二次。这个第九页呢，同样的问题又看到第二次，它可以很灵活的考你，所以你千万不要死背，我们只请你简单写一个结论，写在第四页旁边，大法官解释一八二号解释旁边。这号解释其实真正要你懂的是一个教科书上学理的概念，这个概念叫做呢，保全手段呢不排，保全程序呢不排除强制执行的程序。那另外有学者称为呢，执行程序优先性原则。哎，什么意思啊？就是把强制执行这个制度跟保全程序这两个制度来做比较，比较的结果呢，学说跟实务界一致的共识就是呢，保全程序的效力不能比强制执行的效力优先。再讲白点，保全程序不能妨碍强制执行程序了，这样记可能你比较好懂一点。那什么叫保全程序不能妨碍强制执行程序呢？讲白点，当两个程序碰在一起的话，强制执行程序的效力一定优先于保全程序，所以有的学者称为呢，执行程序效力优先原则。那有的学者称为呢，这个呢保全程序呢不排除强制执行的一个效力。两个讲法不同，但是都讲同样的事情。那你现在在第四页看到一次，强制执行程序中债务人不可以假借甲处分的方式阻挠强制执行的一个进行。好，同样的道理，你现在马上翻第九页是自一八二号考题的变形，要你活学活用。哎，你不要只背一八二就只会写一八二的题目，人家稍微转一下你就不会写了哦。来看一下第九页，同样的考点，第九页最上面这个问题在考什么呢？乙向甲购买甲所有的 A、B 块，因为甲不履行义务，所以乙向法院申请甲处分 A、B。甲乙有一个买卖契约，乙为了怕甲呢不履行移转 A、B 的义务，所以预先申请甲处分 A、B， 禁止债务人某甲处分 A、B， 然后随后甲的另一个债权人丙呢对甲取得一个返还借款的胜诉判决，所以向法院请求拍卖执行甲的 A、B， 请问你法院可否拍卖 A、B？ 哎，各位考什么？同一个土地上先有保全行为在，先有个甲处分裁定禁止移转这个土地所有权，先有一个保全的效果，保全的行为在了，随后呢另外一个债权人直接申请强制执行要拍卖 AD， 请问你这时候能不能拍卖呢？当然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你拍卖的程序叫强制执行的程序，执行程序效力优先性原则优先于保全程序，所以呢当事人不能够主张说啊 A 这块土地还有一个甲处分在，还有一个禁止移转所有权的甲处分在，所以甲处分还没有消灭前不准执行法院拍卖 A、B， 没有这回事了。有甲处分归有甲处分，效力不可以抵触呢执行程序。我们现在是申请强制执行进入拍卖程序，执行程序的效力优先，所以管你这个土地上有没有甲扣押甲处分，只要呢有执行程序在的话，执行程序都照着跑，不会因为这个标的上面有甲处分甲扣押而受到任何的影响。这是概念上来讲呢，是自182号解释文宣示出来的执行程序效力优先原则啊。好，简单的把这个观念呢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所以请你活学活用，不要只是死背呢第四页中间这个实务的见解而已。好，那这个部分看完之后，请你再回到第四页第三个大标题甲处分的方法535条。 那这个观念刚刚黑板上就讲过了，你看一下535535条第一项说，甲处分的方法由法院以裁定呢依职权加以酌定，背后的法理基础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保甲处分的一个呢手段的多样化了，会因应你个案这个请求权性质内容的不同呢，弹性的赋予法院广泛的裁量权限，让法院斟酌你这个个案，妥适的决定出一套最合乎保存债权人手段的方式，这叫甲处分方式的多元化，有别于甲扣押。甲夸的手段再次强调只有一个，就是死邦邦的查封，你申请甲扣押准了之后，执行甲夸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查封债务的财产，冻结债务的财产，就这样而已。但是相对应的，甲处分会因应你请求权的不同呢，它有多样化的一个法律效果可供选择，法院可能是禁止债务人移转 A 物所有权，也可能是依照535条第二项直接呢就选任管理人呢代为管理债务人的财产，都有可能，完全是因应个案的不同呢妥适的呢授予法院裁量的一个权限。好，那么这就是呢第三个标题535条甲处分方法多元化多样性的一个概念。好了，那么这个部分呢看完之后呢，那么其他第五页跟第六页这个细部的文字说明呢，我们就请同学自己稍微看一下这个文字的介绍就可以了，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些技术性规定，这边就不再重复。那紧接着请你往后翻，翻到第八页，第八页第四个标题叫申请甲处分后的一个效力，那这也是很简单的一个观念了，你申请甲处分后原则上就是依照甲处分裁定的内容呢可以请求法院执行，或许是禁止债务人处分财产，或者是直接把债务人财产取走让管理人加以管理，反正多样化的法律效果呢完全委由法院弹性加以裁量。那么呢第八页以下的第二点例外，这个同学自己看一下，甲扣押跟甲处分概念的比较，两个制度的名词定义不同，所以在一些具体的执行方法上有显著的不同。最典型的你看一下刮胡二，这其实你都不用死背，观念清楚的话都可以自己推导出来。来，刮胡二怎么讲呢？同一个标的不得为两次甲扣押的申请，但是可以为数次内容不同的甲处分。什么意思啊？甲夸的手段只有单一性，就是查封禁止他移转，所以已经经过一次查封了，当然没有必要再查封第二次，不用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哦。有一次查封就已经冻结这个标的物的处分了，不需要第二次第三次查封。可是甲处分不一样，同一个标的物上面可以同时请求很多内容不同的甲处分，譬如你看第八页阿拉伯数字的第一点，债务人所有的某房屋呢，债权人可以先禁止他移转所有权，随后呢又禁止他拆毁房屋。禁止移转所有权跟禁止拆毁呢是两个不同的手段，在甲处分程序都可以申请，你也可以重复申请啊。你可能一开始只是担心他把房子过户，所以你申请禁止移转所有权的甲处分，后来发现这个人恼羞成怒了，房子不能过户呢，故怪手呢，打算玉石俱焚，干脆自断武功呢，把自己的房子拆掉。啊，遇到这么疯狂的人，赶快再申请第二次甲处分，禁止他拆毁房屋。所以同一个标的物上面可以同时存在很多内容不同的甲处分，这又是在呼应甲处分方法的多样化跟甲扣押方式单一化的不同呢，这个法理的概念不断重复的出现，请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那么以上就是第四个大标题申请甲处分的效力，我们就简单的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第五个标题自己看，准用甲夸的规定533，甲处分其他没有规定到的细节事项呢，全部都准用回去甲夸的规定，那这个准用的概念我们就不再重复了，请同学自己看一下。那最后呢两个收尾的地方请你看一下11页，甲处分单元剩下两个考点了， 来，这两个考点都是比较学理性的，其中第一个考点看一下13页，抱歉，看一下11页，第六个标题自助行为的保全程序，这一段文字呢是在呼应民法总则的规定，民总151条，所以呢是程序法的规定为了搭配实体法呢特别增订的条文。所以啊，请你把记忆拉回到呢你大一民法总则念到的151条，什么叫自助行为啊？这个民总的条文呢适用的情形微乎其微，所以讲难听点，这个法条呢考试的价值大于一切了。怎么说呢？151条的自助行为，借这个机会复习一下，你翻一下你的小六法。151条，什么叫自助行为啊？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对于他人的自由或财产呢，可以先以呢私人手段的方式拘束、押收或回损者，不负损害赔偿责任，但必须以不及受法院或有关机关的协助，且非于其时为之，则请求不得实行，或其实行鲜有困难者为限。来，这个151条有够肥皂的吼，你去翻所有的民总教科书，至少我个人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例外，不知道是大家抄来抄去谁先发明这个案例的。自助行为最典型的例子都是写说的，债权人发现债务人即将出国后，在机场呢即将登机，所以赶快呢就上前去呢把这个债务人呢压制在地上，禁止他做登机的动作，因为呢这就是标准的自助行为，他都要跑路了，如果现在不赶快呢拘束他的自由，等他上了这一班飞机之后呢一去无影踪，那我的债权就要不回来了。那当时情况很紧急，他都已经呢快要走到这个登机的这个呢走廊上面了，我来不及报警去拘留他了，来不及了，我只好一个箭步呢跑上去呢把他压制在地。这就是所有教科书呢共同举的例子，151条，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呢，所以呢你对他人的自由跟财产呢只好先行自力救济，用自己私人的手段呢来去拘束呢相对人的自由，或者毁损相对人的财产，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你的权利就无法实现。这就是民法总则所谓的自助行为。但是自助行为呢，你往后半段但书看，毕竟呢不是一个公权力手段，所以为了呢兼顾双方的权益起见，所以立法者说，这个不得已的手段呢你做完之后，赶快呢要向法院呢来做一个呈报的一个动作。所以啊，这个自助行为完成之后呢，哦，抱歉，是152条。自助行为完成之后，152条补充说，你依前条规定拘束他人自由或压收他人财产者，应立即向法院申请处理。这很好理解的制度，你私人救济毕竟是不得已的手段，私人救济完之后，这个救济行为是否合法，要赶快请求法院呢来加以审酌。那因为有152条，所以民事诉讼法翻回书上的11页以下，537条之一就特别规定，当你债权人自己做完自助行为之后，你要申请法院来处理法院处理的细节。这就是整个537条之一以下的规定。好，那么537之以下原则上就搭配民总151条跟152条自助行为呢向法院申请呢请法院审理的一个细节，所以同学看一下条文就好了。你看一下537之一，这个条文最简单，债权依照151条压收债务人的财产或拘束债务人自由者，应及时申请法院为甲扣押或甲处分的裁定。来，各位，重点在哪里呢？我们民法152条说要向法院申请请法院处理，诉讼法的规矩是你所谓的请法院处理不要求你直接提本案诉讼，而是你只要向法院呢先申请甲扣押或甲处分，因为为了因应案件的急迫性，所以立法者说，如果要求当事人在民法的自助行为完成之后就要提起本案诉讼的话， 那有时候债权人可能准备不及了，因为你要提本案诉讼，要缴巨额裁判费，还要写起诉状，事实理由、诉讼标的要写得很清楚，怕你债权人时间紧迫，没有这么充裕的时间做这个动作，所以干脆给你个方便，你向法院呢为诉讼行为先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先申请保全程序的假扣押或假处分就好了。因为只要求你先申请假扣押假处分，好处就是第一个省钱哦，假扣押假处分申请费1000块就好了，不需要呢按照诉讼标的价的缴裁判费。二来呢，状子也只要扼要释明即可，简单释明一下原因关系，不需要做太仔细的一个举证跟陈述，所以是基于便利债权人行使权利起见，所以相对应的诉讼法手段并不要求你债权人立即提起本案诉讼，而是只要先向法院申请呢保全程序的假扣押或假处分即可，这是呢537条之一的一个规定。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537之一呢，各位可以注记在12页旁边，这个呢教科书上有一个很小的万年考古题啊。那假设当事人呢不是申请假扣押假处分，而是直接就提起本案诉讼，像我们刚刚那个案例，债权为什么这么激动，在机场上面呢看到债务人要登机，就直接把他扑倒后压制在地不准他登机，因为债务人呢曾经开了一张2000万的麻辣票给他，跳票害他损失2000万，这个甲对乙呢有2000万的债权，所以怕乙跑路，赶快在机场把他压制在地。那压制在地自助行为做完之后呢，这时候甲呢就立刻向法院提起一个呢请求给付票款呢2000万的一个诉讼。诶，他这时候直接提的是本案诉讼，他就跳过那个保全程序假扣押跟假处分了。请问你符不符合民法152条向法院请求审理的一个规定呢？那这个考点在哪里啊？严格依照文义解释是不符的，因为537之一，你自助行为完成之后，法条是叫你申请假扣押跟假处分，那你这么激动直接打本案诉讼，所以文义解释上是不符的。但是呢较多数的见解认为呢，你如果跳过假扣押假处分直接申请提起本案诉讼也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申请完假扣押假处分，其结果还是得回归529限期起诉，反正结论都是呢你还是得要限期起诉，529或537之四都要有一个呢限期起诉的规定，所以绕了半天结论就是你还是得限期起诉了。既然还是得限期起诉，那债权人跳过这个保全手段直接提起本案诉讼，解释上并无不可。所以考到这个题目，同学就简单把这个争点稍微描述一下，文理解释呢跟另外第二派解释的不同呢，你就简单的好稍微的描述一下。这是呢537条之一呢唯一一个提醒同学稍微注意一下的一个解释论跟立法论的特色。好，比较重要的是537之二，这个在各位的书上12页的刮胡字，请你打个星号。来，537之二讲说，前条第一项的申请，法院应即调查裁定不符合自助行为要件者呢，应即时以裁定驳回。第二项说，因为拘束债务人自由而为假扣押或假处分的申请者，法院为准许的裁定，非命债权及债务人言辞为陈述者，不得为之。来，为什么请你把这个条打个星号呢？最主要是立法理由跟学说的一个补充啊。那么呢，学理上强调重点是，自助行为毕竟叫直接对债务人的财产跟人身自由产生拘束。哎，什么意思啊？你这个自助行为是你私人的自力救济，做完之后实质上已经直接拘束，直接侵害债务人的人身自由跟财产了，因为你已经直接把他扑倒了，害他错过这一班飞机，再也飞不出去了，已经直接对债务人的人身自由呢，或者财产权呢，侵害跟拘束了。 既然已经直接对债务人的权益造成影响了，所以立法者特别要求你呢，后续法院的审理程序要特别的迅速，而且要兼顾程序保障。讲白一点，要赶快去认定说这个自住行为是否合法，所以后续的保全审理程序特别着重迅速经济的要求。所以537之二第一项讲说呢，做完自住行为之后呢，法院要立刻呢调查呢这个债权的行为是否符合自住行为的要件，如果不符合要马上驳回，马上还债务人自由，马上把财产还给债务人了。所以第一项是在讲立即调查之后，如果不符合自住行为要件，要立刻裁定驳回呢债权人自住行为申请。裁定驳回之后，理所当然的法律效果就是债务人回复人身自由，回复他财产的处分权，这是第一项的一个法律效果。比较重要的是第二项，拘束债务人自由，你把拘束债务人自由画起来看清楚哦，法条只有局限在拘束人身自由的手段，并不包含财产的扣押在内。如果你是拘束债务人自由，像刚刚那个例子，他还没上飞机前赶快扑倒把他压制在地，这种拘束债务人自由呢，所谓的自住行为，如果你请求法院假扣押假处分申请的话，法院要准许之前一定要命双方当事人用言辞陈述意见。哎，什么意思啊？这叫做呢必要的言辞审理的程序，特别着重在程序保障。我如果要准许呢拘束人身自由的假扣押假处分的裁定，因为准许的结果涉及到人身自由的妨碍，所以特求慎重起见，立法者强制法院一定得行言辞辩论程序，让当事人言辞陈述后才能下准许的一个裁定。那各位注意在旁边，考题的重点就是反面解释，如果是法院已经形成新政要驳回的话，驳回的裁定不用强制践行言辞审理的程序，因为驳回的结果就是还债务人清白，还他自由，这个不会侵害到人身自由了。所以驳回的裁判呢，不需要呢双方当事人以言辞加以陈述，不需要践行这么严谨的程序保障，法院就可以做了。这是呢537条之二解释论上的一些细部差别呢，特别提醒同学留意的一个地方。好，这是呢537之二的规定。那537条之三呢，你自己看一下，这是送达的一个呢相关的送交法院处理的一个相关的技术性规定，非常简单的条文呢，各位稍微看一下这个内容就好了。那最后来看一下537之四，来看一下537条之四，第一句话请你画起来，又是针对拘束债务人自由的一个行为所做特别规定。537之四讲说，如果你是拘束债务人自由而申请法院假扣押或假处分，本案尚未起诉者呢，债权应于呢裁定送达后五日内起诉。来，这个条文性质上就是529的特别规定。这个法条呢，同学要了解，它适用的前提叫做呢，法院准许假扣押、假处分的裁定，一定是你自住行为完了之后，法官认定这自住行为是合理的，认定说你把债务人在机场的压制在地，这个手段是正当的，因为你不压制他，他上飞机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下一个呢，准许呢拘束债务人人身自由的假处分。哎，各位啊，人身自由呢，基本上这个法条哦，学者有说这个立法上有点问题了。为什么问题呢？法条用语不当，因拘束债务人自由而为假扣押或假处分裁定，这条文被学者骂在哪里呢？你拘束债务人自由怎么可能用假扣押？ 你不可能把封条贴在债务人额头上，像僵尸一样查封债务人后，我把你脚扣押了，我扣你的贷期后。所以你要拘束债务人自由，想当然而保全的手段一定是假处分。所以严格来说，这个条文的用字遣词并不是很妥当。你要拘束债务人的自由呢，一定是下假处分裁定，但法条却说假扣押或假处分裁定，严格来说真的是不够周延的立法。好，不管了，假设他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呢，这个法条适用的前提一定是法官已经先准假处分了，认为你压制债权的行为是正当的，所以准你假处分债务人的人身自由。准了之后呢，当然要命你限期起诉，跟五二九条同样的法理，都要限期起诉，厘清本案的一个法律关系。只不过这个限期起诉跟五二九相较，最大的两个差别是，期间是采法定主义，五天内就要强制起诉，法院没有裁量权，法官没有职权裁量说你十天二十天起诉，没有了，你就是硬邦邦的五天内就要起诉。立法目的因为涉及到债务人人身自由的拘束，这有宪法层次的问题，为了保护人身自由起见，所以特别要求你短期间内五日内就要起诉。在第二个立法不同就是，如果你没有在五天内起诉的话，除了债务人可以申请撤销假处分之外，法院也可以依职权撤销。这是教科书比较强调的增列职权撤销的规定。一旦过五天，法院没有接到你的起诉状，发现你没有呢依法在五天内限期起诉的话，也不用等债务人申请了，法官自己就应该要职权撤销假处分裁定，还这个债务人人身的一个自由。这是概念上来讲537条之4的一个规定，那请同学特别的留意一下。好，那除此之外，537条之4呢，这个概念上你注记在书本旁边。那么民事法的研讨会反而是在民法的研讨会，不是在民诉后。民法的研讨会里面，关于自助行为有讨论到一个万年考古题，目前还无解，静待实务表示意见。所以你稍微补充在法条或书本旁边，将来万一考出来，你知道争点在哪里就好。来，什么样目前无解的争点呢？537之4跟529比较起来，这个重点就在啊，537之4五天的期间，各位自己脑袋推一下，这个五天性质上叫非裁定期间，是立法者直接绑死你老兄，就是在五天内给我起诉，并不是授予法院裁量的权限。所以这个五天的限期起诉期间跟529相较之下，最大不同点就是期间的性质不同，并非裁定期间，而是一个所谓呢通常的法定期间。既然是通常的法定期间的话，那请问你了，如果债权人逾越，债权人拖到第六天第七天才起诉，但是法官还没有做成撤销的裁定之前呢，算不算符合限期起诉的要件？各位应该知道这个万年考古题在考什么了。如果是529裁定期间绝对没问题，法院只要还没做成不利的处分之前呢，你赶着把你的这个起诉行为完成都算是合法的。但是现在卡到537之4，这个五天的性质上非裁定期间，所以如果债权人逾越这个期间的话，会不会生失权的效果？他拖到第六天才起诉，第六天的时候法官还没有写好呢，这个呢撤销了裁定，但是准备要写了还没有写好之前，你第六天就把起诉状送来了，法官还能不能够撤销假处分裁定呢？这就涉及到一个万年考古题的争点。严格来说啊，因为537之4五日的期间并非裁定期间，既然不是裁定期间的话呢，那么单纯回归诉讼法理，回归诉讼法理的结果，非裁定期间它是一个通常的法定期间的话，那理论上来讲，回归诉讼法总则篇的规定，它应该要加计在途期间。 它也应该评价为逾越救生施权的效果。这是依法论法，如果要纯粹回归民诉的理论的话，这五天的性质回归到总则篇的规定，通常法定期间就应该有这两个效力。但很可惜，讨论了半天呢，似乎呢还是有一些学说上不同意见，所以最终的结论如何呢，恐怕还得等到呢将来比较多的讨论意见或者最高法院表示见解之后呢，这个问题比较能够尘埃落定。那么在还没有尘埃落定之前，同学如果将来万一考出来的话，你自己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争点何在，到底是要回归总则篇通常法定期限的性质来处理，还是说解释上类似529条，还是把它当作裁定期间逾越不当然发生失权效力，这个恐怕将来在解释上还必须等最高法院明确表示意见。那你只能说最高法院还没有明确表示意见之前，按照一般的诉讼法理来讲，似乎应该是黑板上这个结论会比较合理一点。好，整个假处分程序呢，这个呢跟民法总则篇相关的关联性，我们就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最后呢，再请你看一下14页，那这也是民诉研讨会呢前几年的热闹滚滚在讨论的。国家考试没有出现过，但是法研所倒是考了两次，又是一个典型的纯学理概念的一个考法。那这种考题很可怕，因为实务跟学说见解前后有变更，是以呢这个呢97年为分水岭，97年的考题呢是一个通说的见解，97年之后又换了另外一套通说的见解。所以法律这个东西很讨厌的地方就是变来变去哦，以前的通说呢说不定呢马上就被呢后面的见解给推翻，后面新的实务见解做成之后呢，整个游戏规则又不一样。所以法律本身本来就不是一个真理哦，它是会随着呢社会环境的变迁跟这个学说见解的演进呢而产生不同的一个理论变化。那同学就要了解一下这个争点跟考点在哪里。来，你看一下14页最后这个专题叫不作为请求的保全。来，这个专题在讲什么呢？各位先不要看书本，因为你直接看保证你看不懂，你就先当作听故事听一下。来，听什么故事呢？14页以下这边有两个专有名词，不作为请求呢分成容忍的不作为跟单纯的不作为。首先要请你很辛苦的就是用力的把这两个名词背起来，因为考出来就是要写这个关键字哦。什么叫容忍不作为，什么叫单纯不作为呢？来，拉到黑板上，文字的说明书上都有，所以同学都不用抄，最重要是听懂就好了。那要把它当作听故事，先了解整个理论的背景，问题的起源。来，什么叫不作为请求的问题呢？各位想想看，回归一个基本的理论，请求权这个概念呢范围很广，诉讼标的如果是请求权，它打的就是给付之诉，这我想同学都还记得了。好，那再请问你，请求权的类型很多，有什么呢？金钱的请求，也有替代物的请求啊，有什么特定物的请求，反正就是依照你请求权给付的内容不同呢，有好几种不同的一个给付之诉，给付金钱，给付替代物，给付特定物，当然也有行为不行为。各位，行为不行为本身也是请求权的一种，诉讼类型也是给付之诉嘛。诶，什么叫行为不行为啊？禁止你在晚上12点以后弹钢琴唱歌，这个叫不行为的请求权。所以这个作为不作为，行为不行为呢，民法上你有请求权的话，诉讼法上也都可以打给付之诉。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学者就在研究了，那行为不行为的请求权性质上来讲，当然叫做呢金钱以外的其他请求。 这个毫无疑问嘛，绝对是金钱以外的其他请求。所以啦，严格来说呢，如果有保全的必要的话，你所使用的手段就是假处分，这是532条基本的定义。凡是金钱以外的请求呢，如果有保全的必要的话，你所使用的手段就叫假处分。好，既然如此的话，回到黑板上，今天甲跟乙呢有一个呢租赁关系的争议，这两个人呢曾经呢针对 A 这块土地有这个租赁关系存在，但是是以前的事了，后来租赁关系可能就解除啦、终止啦，或者撤销不存在，反正先前好像曾经有过那么个契约，后来这个契约关系不存在了。可是双方针对契约关系是否存在这件事一直存在有歧见。这个某甲是出租人，出租人他是主张租约已经不存在，我这个土地不想让你用了，所以我是主张租约不存在，而现在是承租人扒着不走，他还想继续租这块土地来使用，所以他是主张租约存在的，所以两造就吵闹不休，一个说租约存在，一个说租约不存在，反正重点就是一个主张法律关系存在，一个主张法律关系不存在，双方针对同一个标的物上有没有特定法律关系存在这件事产生意见不一的情况，有人是主张存在的，有人是主张不存在的。好，考题考什么呢？各位呢一样书本先不要看，你先当作听故事。双方后来要闹到法院对簿公堂，那请问你，甲如果要申请假处分的话，他的申请内容一定是禁止某乙使用 A 地，为什么呢？因为甲是主张租赁关系不存在，我跟你没有这个租赁关系，没有这个租赁契约存在，所以你当然呢没有任何正当的权源可以占有使用这个土地，所以他如果不想要让某乙使用土地，他所申请的假处分申请内容就是禁止某乙呢使用占有 A 地。相反的啊，如果是某乙向法院申请假处分，想当然了，他申请的内容一定是呢乙一定是主张租赁关系存在，我是有权占有，我是合法承租人，所以我是合法承租人，我就可以占有使用土地，所以甲不可以妨碍我使用这个土地。某乙如果要申请假处分，它的内容必定是如此。好了，于是推导出一个学理概念，你要背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两种假处分的内容，我们学者给它两个专有名词。某甲所申请的假处分呢，这个叫不作为的假处分，字面上很好懂，什么叫不作为的假处分呢？就是要求某乙不作为，不要使用 A 地，禁止你做某种动作，这个禁止的行为呢就是所谓的单纯的不作为。所以这个专有名词呢，所谓单纯的不作为，法律的定义就是，你看一下书上的14页， 单纯不作为的定义就是申请人主张的内容就是我跟你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存在，我们是主张法律关系不存在的，所以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呢可以使用这个土地，这样的一个假处分内容呢我们专有名词叫单纯的不作为。相反的，如果某乙申请假处分，他是主张契约关系存在，要求甲不可以妨碍他使用土地，这个主张权利关系存在的所申请的假处分，我们学者另外给他一个名词叫容忍的不作为。所以一开始你要注意这两个名词的差别，一个是主张我们之间没有法律关系存在，这个叫单纯不作为，另外一个是主张我们两个有法律关系存在，这个叫容忍不作为。好，那考点在哪里？名词看完之后请你回到黑板上思考一下，这两个内容其实叫什么呢？学者说根本是同板的正否正反两面，禁止乙使用 AD 跟不得妨碍乙使用 AD 都是同一个标的物上行为不行为作为不作为的一体两面，禁止你作为跟容忍我作为根本就是一个同板的正反两面，就像你爱我你不爱我一样，问了两次其实同一个问题，废话的吼，爱跟不爱呢同板的一体两面，同样的单纯不作为容忍不作为都是同一个标的物上面呢行为义务的正反两面，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既然是同一件事，好，现在怎么考你呢？非常无聊的考点，他就考了现在呢当事人呢同时向法院申请或先后向法院申请，法院同时或先后接到这两个申请事件，同样块 A 这个土地有人申请禁止乙使用，有人申请说甲不得妨碍乙使用，明明是同一件事，两个人不同内容的申请状进来之后呢，请问你法院要如何处理？好，关于这个问题呢你看一下早期最高法院的见解，各位来看一下15页，书页中间这个问题呢，看一下拟答的刮胡一早期通说见解。通说见解怎么讲呢？债权人基于契约关系请求债务人忍受债权人行使权利的假处分，其应受保全的地位有较优先加以保护的必要。画到这边就好了，早期的结论一个口诀写在书本旁边，容忍不作为的效力优先于单纯不作为。所以早期实务跟通说的见解认为，这两个假处分的申请事件同时或先后到达法院之后，法院应该要驳回单纯不作为的申请，采纳容忍不作为的请求。因为呢法理的依据就是容忍不作为的假处分效力呢优先保护优先于单纯不作为，这叫早期通说的见解。那各位就知道为什么会被骂，为什么97年后会改呢？理由我们详细的跟你写在16页跟17页，详细文字你自己看，但是课堂上口述只有一个重点，学者的批评就是这个早期最高法院的见解叫莫名其妙，法理上根本欠缺正当化依据，要你写骂人的文章也很好写了。怎么写呢？这个理论呢说穿了真的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点在哪里呢？明明是同一件事，同一块 A 这个土地到底是呢要禁止乙使用还是不禁止乙使用，明明是同一件事，为什么会因为申请人的不同呢你却说某乙的申请优先？因为他是主张甲已经有契约关系存在法律关系存在的，这种主张法律关系存在之人，主张容忍不作为请求权存在之人呢，你居然评价为说优先受保护， 但是学者文章上提到优先的理由在哪里，完全没有看到最高法院有任何只字片语的说明，你只单纯的强调主张契约关系存在之人法律地位应该较优先保护，到底是这个理由很奇怪，到底它的依据在哪里，你又讲不出所以然来，凭什么说主张契约关系存在的它的地位就一定要优先保障呢？所以啦，整个16页到17页全部都是帮你整理学说的批评，骂久了之后呢，最高法院终于觉悟了，他现在改变见解了。来，你看17页，17页晚近通说阿拉伯数字第三点，晚近实务看法也改采学者见解，譬如说97年台抗自65号裁定，这个裁定将来一定被选为判例，他怎么说呢？债权人就争执的法律关系呢，已经申请假处分，不论是单纯的不作为处分或容忍不作为处分，一经其向法院申请后，债务人仅得对获准的裁定循抗告程序以谋救济，不得与法院未为准驳的裁定前再申请内容相抵触的处分，以阻却债权的申请。结论很明显的，最高法院的见解的晚近跟学说一样，这两个假处分的效力是均等的，画上等号，没有谁优先于谁。所以呢，一旦有人先对其中一个部分申请假处分，法院如果准了之后，你只能对准许假处分的裁定依抗告救济，不能够再另寻其他方式寻求救济。譬如说什么呢？如果是甲先申请了单纯不作为的假处分，法官都准禁止某乙使用 AD 了，某乙如果不服，只能对先前这个单纯不作为的假处分裁定抗告救济，不可以舍抗告途径不用，重新申请一个容忍不作为，重新申请说甲不得妨碍某乙使用 AD， 不行了。所以最高法院的见解是说，现在这两种的假处分申请效力是均等的，既然效力是均等的话，如果人家先申请单纯不作为，你就不可以呢再申请一个容忍不作为，因为是同一件事，同一件事干嘛重复申请两次假处分？所以乙如果你不服的话，你应该是针对先前这个单纯不作为的裁定去抗告救济，而不是说法院下了一个单纯不作为的裁定之后，你不抗告，你反而另行申请一个容忍不作为的假处分，这是不行的。那么呢，这是呢书上17页晚近最高法院最新的一个见解呢，那请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详细的文字内容呢，你可以自行参考16页到17页的部分。那尤其是你看一下17页的刮胡二，这个问题如果将来再考出来的话呢，你要把关键字记得点上去。关键就是刮胡二这边提到的，学者的意见认为呢，按照最新的实务跟通说的见解呢，针对同一内容的事件，在对立的当事人间可能形成先申请先赢的不合理现象，所以应该要强化假处分程序的实质审查权呢，保障当事人权益。一分钟翻译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各位回到黑板上就知道，现在最新的见解认为两个假处分的效力是均等的，所以只要谁先申请某一个假处分裁定做下来之后，另外那个人就不能申请内容相反的假处分，只能循抗告的程序救济。像黑板上刚举的例子，甲如果先申请单纯不作为假处分裁定下来之后，某乙有不服，只能抗告救济，某乙不能独立再申请容忍不作为的假处分。那这样一来，学者说可能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先申请先赢了，甲如果先动手的话，某乙就不能申请容忍不作为，只能抗告救济，这样好像带有一点呢先申请先赢的不合理现象。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呢，我们要在审理的程序中强化实质审查权，不要让法院轻易的就准许这个假处分，你在审查是否准许这个假处分的时候呢，还是得践行呢充分的程序保障，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做比较严谨的实质审查，会避免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产生。那么这是学说上附带的补充说明呢，跟同学稍微的提醒一下。好，那整个假处分章节相关的重点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这边，那剩下最后一个小单元定暂时状态假处分，我们休息之后呢，下半段时间再来看，那紧接着要进入到督促程序的 一个部分。那等一下有问题的同学呢，麻烦9:50下课后再来讨论，因为等一下打一个电话，这个本来今天要迟到的呢，后来又赶过来呢。我有个案件呢，事务所打电话来说什么记者要来访问，吼，明天就要见报了，吼，那给他确认一下，把这个记者推掉，吼。最讨厌的上电视访问理由是呢，这案件是败诉的，为了要接受记者5秒钟的访问，明天要整天穿西装，真的是很浪费生命的事情哦。啊，最讨厌这种败诉的事件受访问，如果胜诉的话，还可以在记者前面很嚣张的讲说呢，司法终于还我们清白哦。败诉的访问律师，律师只有讲一句话，就是还没有收到判决书，等收到判决书再研究。为了讲这两句话5秒钟呢，整天要穿西装，真的很难受哦。所以呢，等一下中场休息呢，跟同学请这10分钟的假，我先去确认一下到底明天记者来不来。然后，好，所以有问题的同学呢，9:50以后我们再讨论一下。